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67章，未结之局。伴随着一记愤怒的暴喝，一叠报告书被劈头盖脸地砸向穆剑云，纷纷扬扬散落的纸片中。穆剑云平静地站在那里，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动。不死民，传说中长生不老的部族，他们的血肉拥有什么样的价值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一名中年男子拍着桌子，冲着穆剑云咆哮着。知道。穆剑云抬起头，看着自己那怒不可遏的父亲，面无表情地吐出两个字： 知道。你连他们的一滴血都没带回来，还好意思说知道。 中年男子指着洒落的报告书，一脸怒容。 看看你报告里写什么，古墓塌方，不死部族的躯体全部被焚毁，山里的所有遗迹就此消失。你在里面到底干了些什么？为什么连一具不死民的尸体都捞不出来？ 那些不死民的尸体已经被异化成吃人的怪物，要是被放出去，后果难以想象。况且我也是到后来才发现，那些怪物其实是不死民。 借口！ 中年男子粗暴地打断了穆剑云的话。 你知不知道，一旦我们穆家掌握了不死部族身体的秘密，那何止是复兴家族，连陆景仪的位置都得给我让出来。你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，简直令我失望透顶。 穆剑云微微张了张嘴，抬眼看着父亲那张因野心而扭曲的脸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最后还是化为了沉默。 也罢，事已至此，那些不死民尸体全都毁了也好，至少谁家都拿不到。 见穆剑云似乎服软的样子，中年男子的怒火也总算稍稍平复了些许。 说起来，你这次和青羽去见妖神府带领首领英昭，情况如何呀？ 没有见到，英昭正好外出办事，不在怀江山。 穆剑云说道。 据怀江山神所说，英昭已经离开好一阵了，至于去向，山神也不得而知。 哼，猜也猜得到，他是去调解妖神府内部派系斗争了。凤凰一不散，那帮妖怪就镇不住了。也好，让他们内斗去吧，两败俱伤最好，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坏事。 中年男子靠在座椅上冷冷地说道。 关于没找到英昭的事儿，陆景一那边是什么态度啊？ 英昭去向不明，陆首领也很无奈，这次镇魂石重现于世，也只能暂时靠我们这边调查了。不过 这次元秋山之下，我倒是意外抓到了点镇魂师的线索。穆剑云顿了顿说道，根据调查，似乎是有个神秘人在几年前就利用了镇魂师控制山民，不断运出墓里的不死民，并破坏七星树魂阵，还险些放出镇压旗下的尸魔。这次要不是因为有饕餮和江瑶，怕是事情将变得不可收拾。如果能找出当年那个神秘人，或许就能揪出镇魂石的线索。 江瑶就是那个拥有无色属性体质的男人吧？中年男子微微眯起了眼。之前我有让你试探下他加入我们的意向，结果如何呀？ 他穆剑云犹豫着移开了视线。这次的情况比较危急，我还没来得及试探，不过他现在的修炼水平还不足以控制体内的凶兽之力，我觉得还是再观察一阵比较好。 哼，他要是能很好地运用凶兽之力，恐怕陆景仪早就不惜任何手段把他纳入麾下了。 中年男子冷笑道， 我想知道的是，这次你和他接触下来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地方？ 穆剑云微微一愣，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当时溶洞里江瑶那一反常态的模样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又想起了父亲那层冰冷的警告，心脏渐渐揪紧。没有。沉默片刻后，穆剑云抬起了眼帘，迎着父亲那不带感情的视线，平静地说道，什么异样都没有。 咔嗒一声，随着房门开合的声音， 穆剑云略显疲惫地走出了办公室，转身踏上走廊，但没走几步便看见青羽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似乎等待已久。 没事吧，舅舅他没骂你吧？ 青羽瞄了眼远处那扇办公室大门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， 没事，习惯了。 穆剑云摇摇头，轻声说道， 对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村民那边的事已经处理完了？嗯，差不多了吧，村民的账号由总部后勤部队接管了，一些留言也迅速消除干净，想必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。至于那把神秘人留下的黑剑，也已经送到陆首领那边进行检验，结果还没出来。 青羽说着微微低下了头。 对了，还有周文涛和周文海两兄弟也醒了，似乎都恢复得不错。 周文涛，想不到那么重的伤竟然真的撑过来了。穆剑云喃喃自语着，他想起了当初自己从昏迷中短暂苏醒时，朦朦胧胧瞥见那个褐色黑发的陌生男人，以及对方和江瑶一起割破手将血滴入周文涛口中的场面。虽然他并不完全确定当时自己看到的是什么， 但如今周文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恢复过来，这让他不得不有所联想。 怎么了？ 见穆剑云走神的样子，青羽小声问了一句。 不，没什么。 穆剑云回过神，抬头看向青羽，却发现对方的眼中似乎有些纠结，随即明白了青羽的小心思，不由叹了口气。周文涛既然已经醒了，那么后勤部队对他的记忆抹除也会很快开始，这点你应该早有心理准备才是。穆剑云注视着青羽的神情说道，这次的事件本就不是他一个普通人所应该经历的，与我们的相识也是一场错误，你还是忘了他吧。 我知道，我只是…… 青羽垂下了眼帘，没有说下去。我们作为灵域神使，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处理着人类与妖类的纷争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们都是无法见光的暗界使徒，普通人若是卷入了我们的世界，便将就此与平静的生活告别，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。江瑶那小子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穆剑云叹息着，转头看向窗外阴云密布的天空。无色属性，从他被发现这样的体质开始，他便与我们的世界脱不开关系了。我恐怕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将是狂风骤雨。 火了，火了， 清脆的锁链声回荡在幽暗秘境的大殿之上，在两旁凶神恶煞的石像注视下，一黑一白两道身影从黑暗中悄然隐现，并缓缓向大殿尽头的王座走去。 属下谢必安，属下范无咎，参见阎王大人。 黑白无常恭敬地行着礼，抬头望向端坐在王座之上的那道身影。只见一位穿着华服的少女正低着头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她手中悬浮的那枚水晶球。水晶球散发着幽绿青光，映照在少女脸上的恶鬼面具，为其平添了几分诡异的色彩。 他在生死簿上的宿命又变了。 少女呢喃着，从水晶球上移开视线，抬头望向下方面露惊异之色的黑白无常。 而且我听说他好像刚刚在地界大闹了一番。 是的，那名江姓活死人不仅摧毁了元丘山里镇压尸魔的七星属魂阵，连幽冥界也受到了空间震荡的波及。 黑无常说道， 所幸这次尸魔在出山前已经被制止，扩散的瘴气也得到了控制，否则怕是又要有更多原本寿数未尽的生灵惨遭横祸，生死簿也必将一片大乱。 近百年来，生死簿的运作几乎从未出过问题，但最近却是异变频频，着实反常。低沉的声音响起，这次说话的是白无常，而这一系列变异的开端，便是自十年前那名江姓男子在生死簿上的命数被篡改开始。属下认为，在生死簿变异的调查尚无头绪的当前，此人或许是目前唯一一个突破口。 说的也是呢，而且他的命数还被改了不止一次，真是有意思。 少女再次看向手中的水晶球，似乎若有所思。 可恶，要不是因为他身体里有那个，我们早就把他的魂勾回来了。 黑无常握紧了手中的锁链，一副不甘心的样子。 如今他的这种情况，我们也不能贸然去勾魂，才让他逍遥到现在。只是再这么放任下去，不知道又要惹出什么大祸。 如果阎王大人您真的想见他，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把他带过来。 白无常说着，抬头望向王座上的少女，似乎话里有话，只是可能不大合规矩。 无妨，就按你们的意思来吧。 少女轻轻点了点头，显然是听出了白无常的弦外之音。只见她慢慢伸出手，掌心中悬浮的水晶球也在挥手间消散而去。 就让我见识一下吧，那个人的真正模样。 乘客们请注意，本次列车将是开往终点站的最后一班列车，请乘客们抓紧上车，开往终点站的运营马上就要结束了。 滴滴滴，伴随着地铁信号灯的闪烁，一个人影急匆匆地奔了过来，终于赶在列车关门前的那一刻踏进了车厢。 总算赶上了， 江瑶喘着气抬起头看向空旷的地铁车厢。或许是因为深夜的关系，这趟末班车地铁上连半个人影都见不着。不过如此包厢待遇对于江瑶来说倒不是坏事儿，至少一个人独处时是整理思绪的最好时机。江瑶走上前，转身坐在地铁长椅上，在缓和了片刻后，随即从衣袋里掏出了手机，点开了其中几张照片。这是一份翻拍自某本记事本内页的照片，旁边标注了一些翻译。只见照片中的记事本似乎有被火焰烧灼的痕迹，内页上的文字已模糊不堪，只能依稀辨认出部分外文字母。而这本笔记本正是当初江瑶在黄老头房中的背包里发现的那本。此次袁秋山的事件过后，林玉台方面很快便封锁了现场，并接手了事件中的一切遗留物品，而江瑶先前则一直关注于周文涛两兄弟的康复情况，直到两兄弟苏醒后才想起来自己身上还留着本这么个东西。 可惜这本笔记本在经历了那场浩劫后早已毁坏大半，江瑶只能勉强根据残留下的那些只字片语猜测其中记述的内容。某月三日，行。 久违的大单子，有人雇我们去邻国的山里开个墓，出价还不低，真不知道那里面藏了什么好东西。 某月十五日，阴。 哼，不放心我们，才特意派了个向导来吗？这个客户还真是多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派来的那个向导怎么感觉阴森森的，连脸都不让人看。 某月某日雨。 见鬼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失灵了，还好客户给的特制指南针还能用。下午就要进山开墓了，总觉得胸口有点发闷，是水土不服吗？早知道多带点酒来了。 果然这本记事本就是当初进山盗墓的外国人留下的。 江瑶阅读着照片上的文字，眉头微微皱起。根据记事本中的细数，这群外国人似乎是群雇佣兵，而那名在元秋山事件中疑似使用了镇魂石的神秘人，则很可能正是外国雇佣兵的雇主委派给他们的那名向导。这么说来，如果能查清当年这群外国人的雇主，那么便能顺藤摸瓜找到那名向导，并揪出镇魂石的线索。江瑶思忖着，忽然想起了那枚与记事本一起拿到的特制指南针，与记事本的情况一样，这枚指南针同样还没来得及上交。他连忙从衣袋中掏出那枚指南针，小心地查看着。只见指南针的造型十分古朴，巴掌大的盘面呈八卦形，设计简单却很精致。不过上面并没有什么商标，似乎是定制的非流通物品。如果这东西真的如记事本上所说，这东西是那雇主给的，那说不定能从上面得到一些关于雇主身份的情报信息。 看来得把这东西尽快交给灵玉台，让他们去查一下。 江瑶低头自语着，正准备收起手机，但就在这时，他却忽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。他连忙抬起头看向地铁的到站提示牌，却发现上面是一片空白，而左右窗外飞驰的隧道显示着列车依然在不断行进中。 怎么回事儿？这一站开的间隔时间好像有点太久了吧。 正当江瑶惊疑不定之时，眼前的地铁灯光忽然诡异地闪烁了起来。在光与暗的交错中，江瑶突然发现自己两旁出现了一黑一白两道熟悉的魅影。 你们是？ 啪嗒，深夜的末班车缓缓驶入了站台。一位站台服务员打着哈欠，踢着喇叭走上无人的列车，例行公事般地喊道： 终点站到了， 终点站到了啊，请乘客们全部下车。 空旷的车厢无人回应，乘务员在查探了一圈后刚准备闪人，但就在这时他却忽然在车厢一角瞥见了某样东西，顿时站定住了脚步。只见一部手机静静地躺在座椅底下，而那手机的主人却已不见踪影。黄泉古墓篇完，下一章望穿彼岸篇。